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社区比赛真热闹，人人都来把名报，参赛选手哈哈笑，老有所乐最重要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这爱家小区啊，最近举办了一个爱家小区的文体大赛，其中呢专门设立了老年组的比赛。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，老何这位积极分子当然是不甘落后了。 我说儿子，你说我参加哪项比赛好呢？ 这得看您的爱好了。您是爱静呢还是爱动呢？ 像我身子这么硬朗，那就得参加运动类的比赛吧。 运动类的是吧？这儿啊有老年足球赛。 足球比赛我看得多了，我懂得有关足球的一切知识，参加这个没问题。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这足球网有多少窟窿眼啊？ 这又不是考智力比赛，你说说这比赛是怎么比？ 有一个呀是比赛那踢点球，谁进得多呀谁就赢。 要我说这足球就该这么比。那次我看球赛的时候，一场足球赛进行了120分钟，开始以点球决胜负了，头两个球双方都没破门。 你想啊，这球员踢了那么长时间累了，这脚法自然就不准了呀。 所以我建议这足球比赛就该在比赛前先罚点球。 这都哪跟哪啊您这。 要说这个老年人爱运动啊，可是好事儿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愉悦了身心。有时候我周末去爬山去啊，老看到一些老年朋友，依然是健步如飞的向上攀登，这让我不由得念出了这句诗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这个旁边一孩子听见了，问我。叔叔，这人都牺牲了，哪还有壮心呢？哎，其实这首诗里说这个烈士啊，指的是有远大志向的人士啊，不是那个烈士的意思。在2008年的央视春晚上，咱们就看到了两位热爱体育运动的老人。下边我们来欣赏赵本山、宋丹丹、刘刘表演的小品《火炬手》，这在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以前表演的作品呢，里边可是加了很多奥运的元素。 哎哎，你干啥呀？你这着急忙慌的，你跑啥呀？ 你快点吧，马上就宣布你当奥运会火炬手了，抓紧。 哎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赶紧， 赶紧给我把椅子放下，我赶紧歇一会儿。没你事儿，这玩意儿， 这还摆啥？ 你跟这着急忙慌的，我说我不带你出来，你说你就这事儿，哎呀， 干啥呀又？ 你说干啥？伸左手是上水，伸右手是闭嘴，翘左脚是揉腿，翘右脚亲一口，记住没死鬼。 这点业务我都练半辈子了，你放心吧。 你练啥玩意儿？你个。 来人了， 哎呀，大叔大妈来了，赶紧机会上。 你是？ 我是今天这仪式的主持人刘刘。 我是白云。 知道大妈，知道。 我助理小黑。 好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静一静。嗯。现在我宣布，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选定仪式现在开始。好。 你这一惊一乍的，你挺吓人的。你说你跟你没关系。 好，朋友们，那么我们通过网上的调查呀，现在我们的很多网友对大叔当这个奥运火炬手的呼声特别特别高，而且现在大叔在网上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白云大妈。 民意没办法。 所以呢，最后这个我们组委会决定啊，想通过网上。让网友来出题，让二老在现场作答，最后根据网上的这个支持率决定谁是今天的农民火炬手。好，现在这个题目已经出来了， 这是一道问答题，也是必答题。请问大叔大妈，你们各自喜欢什么运动？ 游泳。 大妈喜欢游泳。 是 啊，就游三天。我回来问他说：“你咋不游了呢？” 啊， 他说：“游泳池里那水不好喝。” 哎呀，大叔啊，大叔，你喜欢什么运动啊？ 我喜欢潜泳。 哎呦，潜泳！大叔，您在水下能潜多长时间？ 这么说吧， 啊， 那得看救生员啥前人捞他。你要过一秒钟捞他，他就潜一秒； 啊、 过一年捞他，那指定就泡芙呢了，搁那飘着呢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呀，大叔大妈回答真风趣啊！我们看看网友又提什么问题了。好，接下来是一组抢答题，二位老人请听好：什么运动让人看着揪心？ 足球。 什么运动更揪心？ 中国足球。 好，请二老继续听题，还是一道抢答题，问。奥运会是国际行为，我们每个这个火炬传递手呢都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外语。请问茶叶的茶英语怎么说？ tea。 绿茶。 绿 tea。 红茶呢？ 红 tea。 花茶呢？ 花 tea。 我踢了你 全 tea。 好好好，请继续听题，还是抢答题，这是一道基础知识题，请听好。一点一横一撇念什么字？广。广里边加个木头的木。 床。 再加一个木。 双人床。 再加仨木呢？ 三人床。 十个木呢？ 十个木那就念炕了。你再加二十个木那就大车垫，知道 不？受不了你，一点文化没有的人。 加呗。 还想跑火炬手呢你。 好，朋友们，现在网上的支持率，大妈已经超过大叔了。 瞧瞧我这人气。 你那就是气人。那我也没少答哎。 是 水平 是没少答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那么我们这个问答这个部分呢就算结束了。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，给他们两位选手最后一次陈述，讲一讲自己跟奥运圣火的情缘，为自己最后拉一下选票。接下来 坐下。 我嗯， 有你啥事儿呢？ 啊，大妈来。 嗯。Thank you。 哎。 我是一个早产儿。 哎呀。 从小以火结缘。 哎。 三四岁开始玩火，曾经给家里引起一场巨大火灾。六七岁不慎跌入火盆，至今臀部仍有印记。十几岁我踏上火车来到火家屯，经一个火夫介绍认识了这个让我上了一辈子火的黑土。从此我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。今天我终于明白了，我就是为奥运火炬手而生的。昨天晚上我的妈妈叮嘱我。 哎哎哎，你妈死30年了干啥玩意儿？ 托梦了。怎么的？不许哟。 啊，托梦了。 我妈说，小云呐，奥运火炬手非你莫属，因为你是在火堆旁边出生的。 哎呀妈，你妈应该说你坐火箭生的。 是巴西。 我妈还说了，谁要是敢跟你争这个火炬手的位置，我和你爹就把他带走。谢谢我妈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好，接下来咱们用掌声欢迎大叔做最后陈述。 来，大叔，现在陈啥述？这都玩命了，我可不整了。这也太狠了，你太吓人了。 不是， 把他妈都搬出来了，你这。 你去。 我没那么大胆量 啊！ 我弃权了。 怎么着？ 这样吧，让我老伴儿当、 啊， 我做志愿者，到那收拾收拾卫生，干点活就行。 他比较适合收拾卫生。 大叔弃权了。 我再不弃权就没命了。 啊。 好好好，大师弃权了。我们还是看一看网上的支持率，看看。好，现在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。好，朋友们，现在我宣布，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是黑土。 哎，老伴，老伴你回家呀？ 我出家。我受不了了，不带这么玩儿的，这都半年了，都宣传我呀，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礼我都收了，你别让我丢人了。 老伴，老伴，老伴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咱两口子谁跑这个火炬手不都是光荣吗？ 不行啊，我受不了，你火了我怎么整啊？ 我火啥呀？我火不了，你听话乖。 你火了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？ 我不能不能，听话啊，冷静啊，现在播出呢啊。 那你还在意我？ 我在意你。 含糊我？ 含糊你？ 伺候我？ 伺候你？ 还怕我？ 我不光怕你，关键现在我怕你妈呀。啊。 那我那些令子还好使不？ 你用一下子，喝水，闭嘴，揉腿，亲一口老鬼，我你这样，你咋这样呢？啊，过苦了啊！ 来来来， 有黑黑带着你呢啊！ 哎，过，哎呀， 来来来， 啊，我这一辈子我就怕你呀、啊！我要不让你欺负了，我都活不起了，我都。 来来来，走， 冷静啊，别丢人啊，高兴啊。 你 别别高兴，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，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、哦，宝贝儿啊、哦。 咱俩一块儿。 嗯，好，没事， 没事了。 嗯，冷静下来了。 啊、没事了，好。哎呀， 老伴儿真好。 好朋友们，接下来我提议，让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好朋友，伸出您的双可爱的双手，欢迎大叔做获选感言。 让你感言呢？你感言不？ 你替我去。 你 来来，大叔， 好，哎呀， 好， 感谢 TV， 感谢所有 TV，MTV， 感谢广播。好，今天这里蓬荜生辉，人山人海，海枯石烂。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成为这个火炬手。我其实。我不是火命，我是水货，我是水命 啊，水 啊 啊！ 我呢，我在这里，我感谢我的老伴儿 啊。 你在 这儿呢？那儿呢？ 没有我老伴儿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 对， 因为我是陪他练的，把他练下去了，把我练上来了。但是。我老伴儿，俗话说，一个成功的男人，后背背一个多事的女人。 说啥呢？ 你看，背后必须有一个我管事的女的，来管我。我在这里，我今天感谢政府。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啊 啊！ 哎呀、啊，这话不对啊，这话绝对不对。 给我 啊， 给我当火炬手的机会。 哎，对， 我一定要坦白、坦率做人。 对， 坦诚做事儿。 哎， 我 好，谢谢大叔，谢谢， 谢谢。Sorry， 我还没完。 啊，好，接着说。 奥运会， 嗯。 好，2008好、 啊， 北京好， 好， 我也好， 好， 主持人， 哎， 完了， 好， 好。 有才吗？ 来，大叔，大叔啊，大叔，哎，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纪念品，你老拿好。 伟大的2008，百年的奥运，我们俩80了，赶上了。 刚才咱们一块欣赏到的是赵本山、宋丹丹等表演的小品《火炬手》。要是您也喜欢体育运动啊，哎，那我问您一问题：什么门是关不上的门？您猜不着也没关系啊，我告诉您的就是足球门。之前咱们听了这老何对足球的了解啊，实际上就是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逛的。从儿子那儿得不到好的意见，他呀转身找小孙子欢欢去了。 欢欢，支持爷爷参加比赛吗？ 当然支持了，我就是您的啦啦队队员。 那你说爷爷参加哪一项好呢？ 您这身体就跟歌里唱的一样，我是一长弓，战似一棵松，不动不摇坐如钟，走路一阵风。 这中国功夫爷爷不会，要现学那不就成了80岁学散打，我拼老命了。 要不您参加跑步比赛吧？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啊。 是啊，而且我还能当您的技术指导。不过爷爷啊，我有个问题，您说那些运动员为什么要跑得那么快呢？ 这还不简单吗？他因为谁跑第一，谁是冠军呢，能拿奖品呢。 既然是第一才有，后面那些人为什么还跑呢？他们什么也拿不到啊。 就你这水平还指导爷爷呢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 是啊，欢欢，你知道的肯定不如你爷爷多，你这个指导啊还是算了吧。要说属于老年人的运动，您可以选择跳跳舞啊，打打太极拳呀，哎，这些比较温和的运动。还有一项老年人适合的运动，这项运动啊必须靠运气才能够参与，您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吗？这就是气功。哎，气功本来是以强身健体、防病治病、健身延年为目的的，可是要像我爱我家里的富明老人那样痴迷就不好了。 对付病魔 啊， 不能靠药啊，要用人体自身的能力去战胜它。 那您的意思是说得了病不吃药？ 对 啊，这全凭火力壮。病不死的算捡的，病死了认倒霉，就跟原始人似的。 不是，只要将人体内部啊威力无比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来，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的。 是，那这怎么释放啊？吧 练气功啊。 哦， 你们看啊，这个你们一个个为什么病得这副模样啊，而我啊同样的流感病毒对于我来说却如同皮肤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呢。 是， 因为我靠的是战无不胜的太极混元功。来，你们站好了。 哎， 我马上给你们发一套功。 发完就好了。 只需要一个小周天循环，包你们感冒忽然痊愈。做好接功的姿势。 您 这玩什么呢？来，坐好，你也一起来参加治疗啊！心诚则灵。 我能问一句吗？您请的是哪路大仙？ 天机不可泄，胡说八道！你耽误了。 你们先聊着啊，我找钥匙。 我这效果也不太灵，我干脆我来点简便的，我凑合来点康泰克。 都怪你，把我的气场都给搞乱了啊！不但没有使我露一手，而且让我现在也…… 有您也传上了吗？不是，您是打算用这气功战胜病魔呀，还是我赶紧的给您沏点感冒冲剂？ 不，我绝对不喝什么感冒冲剂。我坚信。把蓝根快给我拿两包来。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 快乐合家欢，开心乐无边。我是韩健。要说这老何呀，还真不适合参加赛跑，因为他连规则他都不懂。有一回他和这个欢欢呀去看田径比赛去了，接力比赛开始了。欢欢问老何：爷爷爷爷，前面那个人为什么跑那么快呀？老何回答：当然得快跑了，你没瞅见后边那个人拿着棍子追着要打他呢吗？好了，现在让咱们听一首李宗盛演唱的《和自己赛跑的人》。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来听老何家的新鲜事儿。 亲爱的 Wendy， 我的弟弟，你很少赢过别人，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。虽然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，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，自暴自弃。我知道你不在意，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，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。我知道你不在意，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，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。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，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。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，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。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，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。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，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，争取一种意义陪伴一生里。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，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，前方没有终点，可能永不停息。刺激，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女友离你而去。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，你我都

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之前呢，老何的一朋友邀请他一块儿参加人物绘画比赛，不过这老何呀不去，拒绝了。这是因为老何从年轻到老画的都是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老何觉得呀，这树不会跑过来找他的麻烦，跟他说你画我画的不像。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这老何呀特别想参加小区举办的文体比赛，现在什么足球啊、赛跑这些运动都让他给放弃了，那么到底他会选择哪一项作为参赛的项目呢？拿不定主意，他又找小何去了。 现在我觉得你提的一些意见还算靠谱，你说说我该参加什么比赛啊？ 这足球、赛跑这些运动项目您都参加不了，那咱们就比静的吧。 哎，有道理。那你看我参加这项怎么样？创作，这我可有基础。 那您想写什么风格的作品啊？ 我呀，擅长写悲剧。我的文章一定能让咱们小区所有人看完之后痛哭流涕。 那呀，我先给您做个海绵枕头吧。 做海绵枕头干什么？ 您瞧啊，您这没写完这一段啊，就躺这海绵枕头上看一回，让这流下的眼泪呀滴到这枕头上，看完以后呢把眼泪挤出来，看眼泪多少就知道您这篇文章的效果好坏了。 去一边去。 这样来分析文章的好坏啊，办法还是真挺独特的。要我说呀，这个老何在为比赛完成创作之后，也可以尝试着自己写本书嘛，是吧？出书这不成为当今的一种时尚了吗？不光大腕名人在到处签名售书，就连一些文化不高的老年人呀，也纷纷拿起笔来写书出书。而这些老人呢，那不是为了挣钱，也不是为了炒作，就是为了完成自己一生的梦想，也为后人呢留下更多的人生财富。曾经有一位白云大妈也出书了，至于这本书究竟好不好，您还是自个儿来听听赵本山、宋丹丹、崔永元表演的小品《说事儿》。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？ 俺们搭专机来的。 那太贵了，那我们报不起。 不用报，都小钱儿。现在有钱，瞅这穿的，相当有钱，太有钱了。 哎呀，这个是挺贵的。 您这是貂皮？ 错，貂绒。 那特别贵吧？ 不贵，4万。 4万还不贵啊？ 女人嘛，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。 不够狠。那我再问问大叔。 那行。 哎，您听听音乐，大叔啊。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啊？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。 那得多冷啊！ 穿的多呀，这都抗风。你看他这衣服。 哦，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？ 老贵了，40一天租的。 租的 啊？ 怎么样？有效果吧？还得这么问啊？我再问问大妈，您听听音乐。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？我看这里有事儿，你看我点首饰。 明白。 你问吧，崔。 大妈，咱说说您这个书吧。 书啊。 啊。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，那从哪儿说起呢？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。 签字售书 啊。 签字售书那天，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，那真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呀，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，那一摞书都倒了。 哦， 嗯， 那我再问问大叔。 行， 哎， 问你，我那书， 大叔，大叔，大妈签字售书那天，您也在现场吧？ 没签字售书啊。 没有吗？ 钱白送的吗？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， 哎呀妈，一听说白送的，全家都去求书去了，回去全糊墙了，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，左一层右一层，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。 大妈把耳机给我吧。 相当高 了。是这么回事啊。 嗯，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， 是，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， 嗯， 一点不一样。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，你们自己对对啊。 我怎么的？你怎么说的？咱怎么来的？ 坐拖拉机过来的。 我这衣服呢？ 四十一天租的。 我那书呢？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，你不说全糊墙了吗？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。嗯， 你咋记不住呢？ 那没办法，他能让你给扣上了，你这孩子学坏了，你说。 我说他两句。小崔啊， 哎， 我带上 啊。 你学坏了你呀？啊，你这招太阴了你！你不怪睡不着觉，心眼太多了，你该啊。 谢谢啊。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，这么的吧。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，一声都不吭，听见没？所以啊，改了吧。嗯，咱接着唠。 好， 嗯，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。 嗯， 怎么了大叔啊？ 啊，他胃疼啊。说你胃疼呢？这咋还下垂了呢？ 胃在哪儿呢？ 哎呀，大妈，您家教真严呐！ 嗯， 您让大叔哪儿疼，他就哪儿疼啊。 没有，他身体不舒服。嗯，你问我的。 行， 嗯，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， 嗯， 第一章就叫《回家》， 嗯，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，那场面特别壮观吧？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？那是相当壮观的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，那真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烟山迎海。 那师傅求求你，我把这玩意带上吧。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吗？ 真的。 你听不下去是吗？ 能。 那你扣他干啥呀？ 胃疼。 烦人呢！崔，你接着问啊，不用理他，没见过世面。 是，我知道，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，见世面挺多的哈。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？ 那相当多，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，四处演讲，还给人剪彩。 哎，出场费也不少吧？ 他八十，我四十， 都税后。 哦。那都给哪儿剪彩啊？ 都是大中型企业， 大煎饼铺子、铁匠炉啥。 俺们这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，那都是我剪的。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，第二天。当时死了一万多只鸡，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。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，能憋死你不？ 能憋疯。 哎呀，那你说你这人，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，你给你留着面子，我不稀得说他。 哦， 你说就他吧，就好给人出去唱歌，你这嗓子能唱啊？那天呢，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，他嗷一嗓子喊出来，昏过去六个。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？ 还有一个是院长，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，那家伙可劲儿摇啊，大姐呀，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，受不了啊，快让大哥回家吧，人家唱歌要钱，他唱歌要命啊。 你好。你哥的收徒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。 嗯， 讲一天一宿。 怎么的，精神病都出院了？ 有效果， 大夫疯了。 哪个大夫疯了？我问你。 崔大夫就疯了。 崔大夫 就小崔大夫。 怎么说话那么 不负责任呢，你说你这人吹啊，千万别痴心啊，他没说你。 那大妈，咱就还说说您这书。 嗯 啊，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。 嗯，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。 哎呀妈，哎呀， 怎么的？ 胃疼。 忍着，你们。 哎呦， 那么吹。 对，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。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？ 啊， 那是相当期待。那家伙，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，都搁那憋着呢。 那这话是真的，那憋的是相当难受。那村长啊，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，别让你媳妇让哪烂走了，赶紧写月子二吧，村头厕所可没纸了。 小崔，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，走了，不录了。 哎，怎么这又走了？ 都干啥？ 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又走了。 你说干啥呀？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，这家叫你给扒的，你都直播出去了，都看着呢。 没事，这节目收视率低，没事。 低也不行啊，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，走了， 走吧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 怎么的？ 你白云什么名人？那就是个人名。 你 说你咋这样？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，你咋就那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？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，咱写啥书啊？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？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。这都乱说，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。你就活多累，你这样的，你飘吧。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。 怎么的？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？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。你走吧。 对呀，对不起啊。 没事。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，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。 你听着那么别扭， 你别别扭。 嗯。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？大爷给你录，好不好？ 嗯。 你坐着，我说。 你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，还没说呢。我也说，怎么的？不怎么 的、哎、你看呢？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，你说要把这播出去，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。大叔大妈呀，我们这节目改了，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，它是才艺表演。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一人一把。这 我不要，都给他。 作家。不能要这玩意 儿，才艺表演吗？你让我给带个头，二人转的手绢，看。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？你这玩意儿它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，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，这就接住了。 哎， 对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 啊， 这玩意儿呢，撇出去，接回来 就好。哎，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，好不好啊？ 哎、没带人。 大妈在呢吗？ 不能唱。 也没人请我呀。 请请， 老口。 小样儿啊！ 你干啥去？ 换衣服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本山、宋丹丹、崔永元表演的小品《说事儿》。小品最后这个音乐声响起的时候啊，我突然间想让老何去担任这个老年乐团的指挥，可是马上我就把自个儿的想法给否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回老何呀也听音乐会去了，听完了回家跟小何说，这演出啊倒是不错，可是我就觉得坐大鼓旁边那个家伙太懒了，这就是指挥啊，要是看他一下，他在那儿装模作样的凿几下敲几下那鼓槌。话说回来了，这个写作比赛老何决定报名了，那还有哪些他能试一试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他呀又找佳佳去了。 这小何推荐我参加写作比赛，你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吗？ 哦，您可以参加宠物饲养比赛呀，您养的那小狗啊、小鸟啊、金鱼啊，不是都挺不错的吗？ 那我胜出的机会有多大呢？ 嗯，您肯定能赢，一直能跟您争高下的不就是那五单元的范大妈吗？不过最近我听说她可办了件丢人的事儿。 她出什么事儿了？ 我听说上周的时候，他在网上看见一广告，是卖一只受过严格训练的小狗，能力完全可以和警犬相媲美，而且才卖50块钱，心动了，寄出现金，要求送货上门。 那这狗是不是真那么好啊？ 嗨，哪儿啊，几天之后送来一只赖皮杂种狗，范大妈气得打电话质问那卖主，你怎么可以称这赖皮狗是受过严格训练，而且能力还能和警犬相比呢？ 嗯，这卖主怎么解释的呀？ 嗨，人卖主说了，您放心吧，这只狗啊穿的是便衣。 好嘛，这样的解释真是闻所未闻啊。不过佳佳说的也对，老何在饲养小动物方面确实是不错，有冲击冠军的实力。对于小动物啊，其实我也挺喜欢的，你比方说八哥是吧，他能模仿人说话，哎，这挺好玩，我最欣赏。不过我也曾经听说过呀，有个人被八哥模仿的这项本领给累趴下了，是吗？啊，下边咱们就来听听孟凡贵表演的相声小段八哥的故事。 我爸爸有一外号南城鸟梦，养鸟养的最好，我爸爸养的鸟会说外语，早上起来那鸟叫起床，懒鬼起床，因为我妈老叫我懒鬼起床，这鸟学会了。家里来客人，你看那鸟一抬爪子，一个爪子抓着那沙杠，一个爪子抬 Thank you please， 请坐，客人一走换这爪子，谁呢啦，日本鸟儿这么好，气坏了一人。谁呀？李金斗他爸爸。李大爷跟我爸爸住一个小区，就海富屯那儿。李大爷生气，那么好的鸟，自己上潘家园800块钱买回一八哥来，跟金斗他妈说80买的。为什么？怕老太太心疼钱。那位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李大妈跟我说的。大 Z 上潘家园给我问问去，买一八个多钱。我到潘家园一打听，会说一句话的八个800。李大爷买这八个就会一句话，可能原来是一东北朋友养过，就会一句东北话，你是谁呀？就这一句。你说八哥你好，你是谁呀？八哥再见，你是谁呀？八哥吃饭了吗？你是谁呀？就因为这个，小区的人给李大爷起外号叫你是谁呀？连那小孩看见都，李爷爷你是谁呀？我是李爷爷，我是谁呀？心里生气没办法，提着这鸟找我爸爸来了。孟大哥，麻烦您点事儿，教我这八哥说几句话，我也提溜出去跟人显摆显摆。我爸爸好心眼儿啊，搁那儿吧，我教吧。一上午教这八哥说话，怎么教啊？拿那筷子扒拉那八哥脑袋，吸引他注意力。你好，你看那八哥一纵肩膀，你是谁呀？ 你好，你是谁呀？一直到中午十二点，就这一句，气得我吧没法教你。哼，干脆挂在门后头，我爸爸上街吃饭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三楼下了一小伙子，新搬来的街坊，不知道我们家中午没人，这一月该他查水表。当当当一敲门，那八哥在里边问，你是谁呀？查水表的。你是谁呀？查水表的。你是谁呀？查水表的。你是谁呀？查水表。两点钟，我爸爸吃饭回来，走门口吓一跳，一看地上躺一小伙子，嘴里边吐着白沫子。我爸爸赶紧就问，行劲儿，行劲儿，小伙子，你是谁呀？八哥在里边说，查水表的。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快乐合家欢，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其实啊，也有人推荐老何参加这个游泳比赛，可是您听完老何下边那段话呀，就知道他为什么给拒绝了。有一天老何在电视里头看了一回那个横渡海峡的转播，那运动员哇那游上岸以后啊，老何就挺纳闷的，他就问欢欢，我说孙子，他那儿费劲巴拉的游什么呢？他不知道现在那儿已经通轮船了吗？老何的写作与宠物饲养拿了双料第一。比赛结束之后呢，很多年轻的朋友都纷纷找到老何，有的跟他学习这个写作技巧，有的跟他学习如何饲养宠物。咱们的老何呀，就这样成为了小区里的明星人物。他现在常说，这老有所乐呀，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。好了，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啊，今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。最后呢，为您送上这首陈坤演唱的《幸福中》。这里是快乐合家欢，韩健代表编辑小新，制作吴博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回见。 你别回答，让我想一想。手里的纸船飞，海浪退的好远。我不安，我困惑，我挣扎，我不想重复我说过的话。爱过了还爱吗？爱情圆满，何时能够到达？时间流在幸福中，心事的出口，梦还是梦，我透过手指缝看着天空。我期待你的选择，又害怕看到结果。身边多一个人，也许未必会更快乐。我不安，我困惑，我挣扎，我不想重复我说过的话。爱过了